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听到跟星光有关的主题，像今天的开场三首歌有《心情》、《星光游乐园》以及苏慧伦《那一年的星空》。如果说你仔细留意一下，你会发现刚刚这三位歌手呢，都代表了那些内心当中永远都住着一个小女孩，不愿意长大的女生。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继续这个星光浪漫的主题，不过这一组的女歌手都是以熟女形象坚强的独立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歌手。 谁能真的懂得爱，用心不用去猜，你犯了错才会真明白，太多太多浪漫只是尘埃。你变得沉默，我的心像海，不能承担太多现实的难。窗外的天很蓝，I can feel you.